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二，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少数民族文字单行本出版发行； 我国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空间布局更加优化，质量效益稳步提高； 李克强对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 栗战书主持召开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8次委员长会议；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66.9%，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改善； 8月1号起，部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再次提高； 台风烟花继续北上，浙江、江苏、安徽等地普降大雨。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少数民族文字单行本已由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翻译，民族出版社出版，即日起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14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正向着更高水平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6月，京雄城际铁路黄村疏解工程启动，明年年初，京雄城际铁路将实现全线双线运行，北京和雄安之间的运输能力将进一步提升。北京市委市政府京津冀协同办副主任李文宏： 不断加强与天津、河北两地的协同联动，交通、生态、产业、公共服务等协同发展的重点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下一步，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坚定不移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更好发挥北京的一核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形成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百里之外的河北省白洋淀，今年上半年的水质达到10年来的最好水平，环保游船在码头旁一字排开。通过招投标，北京公交集团获得白洋淀码头30年特许经营权。景区运营副总监张小妮： 我们呢对原有的600余艘不符合能源排放的一些船只进行了处理，采购了新型的 LPG 环保船，在运营方式上，由过去的包船形式到现在的班船形式，游客来了之后呢，随时可以上船进行游览。 当前京津冀三地交通一体化格局基本成型，产业对接不断深化，生态环境日渐向好。长江、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涉及长江、黄河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中，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被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华杰：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是我市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重要承载地。14五期间，这里将以优化交通模式、强化互联互通为重点，打造绿色、高效、多样的综合交通体系。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经过4年的努力，大湾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科技创新和产业合作竞争力不断加强。广东省大湾区办主任葛长伟： 重点围绕建设大湾区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编制制定了广东省的实施方案，加强技术研究具体的平台，即是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的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把三地的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到一起，下一步会大大的增强科技创新方面的竞争力。 区域发展更协调，优势互补更明显，公共服务更均衡，生态环境更优美。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说，14五时期将努力把区域协调发展推上更高的水平。 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持续的去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着力的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的布局，支持各个地区呢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呢各种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推动我国区域发展呢更加协调、更有效率、更高质量。 总台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人口问题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做出的重大决策，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要维护好计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配套政策措施，狠抓工作落实，把这项利国利民的好事办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台消息，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8月17号至20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审议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监察官法草案、法律援助法草案、医师法草案、兵役法修订草案、反有组织犯罪法草案、家庭教育法草案、陆地国界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修订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议案，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种子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该院和部分地区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常委会第30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文物工作和文物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雄安新区和白洋淀生态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企业破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畜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1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的情况报告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就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议题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建明、张春贤、沈月月、吉炳轩、艾立庚、一鸣八海、万鄂香、陈竹、王东明、白马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出席会议。 中国经济半年报。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66.9%， 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改善，企业利润平稳较快增长。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66.9%， 比2019年同期增长 45.5%， 两年平均增长 20.6%， 各行业利润普遍较快增长，七成行业盈利超过疫情前水平。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运行室主任乔宝华说， 新动能引领作用继续增强，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62%， 两年平均增长 36.2%， 比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快 15.6 个百分点。 需求扩大叠加价格上涨，上游采矿业和原材料制造业企业利润增长明显。上半年采矿业和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和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1.33 倍和 1.83 倍。在经济向好、需求扩大、价格上涨、上年同期基数较低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化工、钢铁、煤炭行业利润和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1.77 倍、2.34 倍和 1.14 倍。石油加工行业由上年同期亏损转为本期盈利。乔宝华将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改善归因于企业盈利水平不断提升、收入增长快于成本费用等因素。 总体来看，上半年工业企业盈利稳定恢复，但也要看到企业效益恢复不平衡状况依然存在，突出表现在私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盈利恢复相对缓慢。下一步还要进一步做好保供稳价工作，助力企业纾困解难，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科技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年均增幅达到 16.9%， 科技原始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27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科技原始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基础研究投入年均增幅达到 16.9%， 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比重首次超过 6%， 基础研究水平大幅提升，化学、材料、物理等学科处于世界前列，取得了一批以量子通信超导研究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成果，科技创新全面融入经济主战场。 研发主体的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增强，研发经费已占全国总额的 76.4%， 是科技投入的主体，技术合同及成交额占全国总额的 91.5%， 是技术输出的主体，涌现出一批创新型的领军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均突破20万家。 王志刚表示，科技部积极推动区域创新高地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区域率先实现创新驱动，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形成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形成区域创新的增长极，健全区域创新协调发展机制，落实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更加体系化、制度化的政策举措推动东西部科技合作，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的科技贡献。 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退役军人事务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提高优抚对象待遇标准，不断提升优抚保障水平。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退役军人事务部日前联合财政部发出通知，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通知明确，从今年8月1号起，伤残人员残疾抚恤金、烈士遗属等三属定期抚恤金、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等三红人员生活补助，按平均 10% 的幅度继续提高。在乡老复员军人的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每人每月提高200元。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副司长高海滨表示， 在七一之前呢，将中央财政提标资金呢已经拨付各地，同时要求各级认真落实地方应安排的配套资金，解决好资金管理的问题，确保抚恤补助资金呢能够及时准确足额地发放到每一名优抚对象的手中。 退役军人事务部还要求 各地要将烈士遗属作为制定各项优待政策时优先考虑的对象，加强建档立卡，掌握最近最新情况，主动了解，及时帮助解决驻军部队需求，积极帮助基层部队，特别是驻边疆海岛部队官兵解决后顾之忧，激发官兵为国戍边的责任感、使命感。 今年第六号台风烟花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江苏省宜兴市境内，今天下午到傍晚进入安徽省，浙江北部、江苏、安徽等地普降大雨，请听报道。 目前安徽全省16个市全部启动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其中宣城、黄山市启动防汛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安徊共有各类抢险救援人员24万多人被擒待命。明天强降雨区将北台至延淮淮北地区，受上游来水影响，淮河干流及南部主要支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安徽省淮河河道管理局副局长陈乃辉： 我们已经调度淮河上的泵闸、引河上的俯仰闸和引上闸，提前预泄洪水。 受台风烟花的影响，江西东北部降水明显，局地暴雨。上饶市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等。上饶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秘书长沈云林： 全市呢已经是排查了50个积水点，每个积水点都有责任领导、责任人，还有巡查人员。降雨期间，我们这些人都是到岗到位。 截至今天上午10点，江苏各地防御台风烟花共转移人员394,819人，回港避风船只19,654艘，关闭景区484处。 截至今天12点，强降雨已致河南省150个县市区近1332万人受灾，多地多部门积极行动，全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受台风烟花外围云系影响，预计今天到29日，河南省大部多阵雨雷阵雨，东部北部迎来较强降水。本轮降雨过程与前期降雨地区叠加，防汛形势十分严峻。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李长训： 当前重点做好灾害天气的预警预测、防汛工作、抢险加固等工程，全面排查险工险段，提前备置防汛物资，充实抢险救援的力量，做好持续战斗的准备。 河南多地积极应对新一轮降雨，鹤壁、开封、安阳等地分别发布防汛指挥长令，要求保持或进入战时状态，加强应急值守，必要时停工、停业、停课。今天中午，郑州市全域基站通信服务全部恢复。截至目前，郑州电网9座因灾停运变电站全部恢复运行，全市80%以上停电小区恢复供电，郑州9座水厂也已全部恢复生产。继洛阳龙门石窟景区昨天重新开门迎客之后，河南博物院也于今天起将面向社会恢复全面开放，接受散客预约。同时，华夏古乐演出、中原国学讲坛及其他社会教育服务也恢复正常。 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26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0例，31例本土病例均在江苏。南京市今天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截至26号24时，南京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06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6例，确定德尔塔毒株引发本轮疫情。目前南京中高风险地区已超过30个。总台驻江苏记者杨守华、江苏台记者刘宇威报道。 26日0时到24时，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例，其中7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新增报告病例仍主要集中在重点管控区域。截至目前，106例确诊病例都在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医院，也就是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治疗，由轻型转重型的患者病情比较平稳。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杰介绍说，本轮南京发生的疫情中，他们一直在对病例进行基因测序，从完成的病例看，结果显示为 Delta 毒株，剩下病例的测序工作仍在抓紧进行中。 那针对 Delta 毒株的特点呢，首先要更加严密地开展这个溯源和流调，力争的溯源更加精准，确保这个密接和次密接的一个不漏，高风险的这个人群呢，重点管控。此外呢，我们的流调、溯源、对密接的管理、对重点人群的管控， 都要与病毒的传播抢时间，所有的措施呢必须更快更严。目前呢，我们南京的全城呢已经进行了两轮的检测，有些重点地区呢已经进行了第三轮的这个核酸检测。 为防止疫情通过公路向外扩散，南京从昨天起设立了68个卡点，两天来共查验了近12万辆车，近20万人，劝返近3万人。 决胜东京。 东京奥运会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队在十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以及女子双人十米跳台三项比赛中再添3枚金牌，多位00后小将发挥出色。总台央广记者钱程报道。 16比14，庞伟和姜冉鑫两个人在最终的这一轮决战当中拿下了这2分，拿下了胜利。 在开局处于被动的情况下，中国组合奥运会的四朝元老庞伟和00后小将姜冉鑫在今天上午进行的十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决赛中逆转战胜对手，获得冠军。这也是奥运会射击赛场产生的首枚混合团体金牌。赛后，庞伟、姜冉鑫表示，与个人单项比赛不同，互相信任是他们取得团体比赛胜利的关键。 开头还是有一点吧，都有点着急，有点。后边就稳住了。 我是太紧张了，然后远弹打得很远啊，主要是我的队友太厉害了，我辅助好啊。 他不好的时候有我顶着，我不好的时候有他顶着。 我队友太厉害了。 我队友超棒。 在下午结束的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比赛中，为中国代表团拿下本届奥运会首金的小将杨倩与队友杨浩然一起以17比13击败美国组合，获得冠军。在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中，17岁的张佳琪与15岁的陈芋汐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金，并且实现中国队在此项目上的奥运会6连冠。其他比赛中，带伤出战的中国男子游泳领军人物徐嘉余在男子100米仰泳决赛中名列第5，中国女排以0比3不敌美国队，遭遇小组赛2连败。三人篮球循环赛中，此前2连胜的中国男队在关键战中以16比21不敌东道主日本队，无缘淘汰赛。中国女队战胜蒙古晋级淘汰赛。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地震预警网目前已在京津冀、四川、云南和福建地区实现示范运行，并将于2022年底全部建成投入运行。这套预警系统将在地震发生后与地震波赛跑，为震中附近20公里外居民提供数秒至数十秒的紧急避险时间。 A 股主要股指今天大幅走低，沪指跌破3400点整数位，创业板指数大跌逾4%。 北京今天发布通告，将需办理进京通行证的车辆行驶范围扩大至全市域，同时将持有进京通行证的外省区市车辆进行区域由二环环内主干路扩大至二环环内全域。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焦莹报道。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昨天结束天津之行，这是继安克雷奇对话后中美间又一次重要外交沟通。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尽管舍曼女士只停留了24个小时，但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与其会见、谢峰副部长与其会谈的时间加起来有6个小时，应当说双方谈得很深很透，增进了相互了解。赵立坚表示，在会见会谈中，中方指出了美国错误对华政策的根源是美方的对华认知出现了问题，把中国视为假想敌，把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甚至朝敌手方向推进。正是从这样的认知出发，美方才会渲染炒作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从实力地位出发，以及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才会采取干涉中国内政、对华污蔑抹黑、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言行。 中方敦促美方树立客观正确的对华认知，改弦易辙，纠正错误，与中方相向而行，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平共处，回到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上来。中方始终认为，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双方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最新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28，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408,019例，累计死亡病例4,162,304例。总台央广记者李静报道。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最新数据，美国有约69%的成年人完成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的接种，仍未实现美国政府原打算的在7月4日前完成70%的目标。有美国专家表示，未接种疫苗群体当中的感染病例迅速增多，美国抗击疫情正沿着错误方向发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称，科学给予了美国抗疫工具，但政治却夺走了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播法里德·扎卡里亚。 在这场导致超过600,000美国人死亡的疫情中，我们看到一个关于疫苗的巨大的右翼的阴谋论的兴起。保守派媒体中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对此事火上浇油，一些有权势的共和党政客也给予了容忍甚至于鼓励，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最近美国政府再次挑起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争论，对此南非执政联盟成员之一的南非共产党日前在其官网发表声明说，南非共产党谴责将科学研究政治化的企图，包括以地理位置对病毒命名，或者因涉及某些国家而对科学研究进行攻击等。马尔代夫新闻网资深编辑哈姆丹·沙基尔23日在该媒体发表文章，指出西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是试图歪曲事实，将责任推给中国。他认为，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无疑会干扰和阻碍今后抗击此类事件所需的科学努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27日发表声明称，欧盟已完成为70%的成年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的目标，其中57%的成年人已完成2剂疫苗接种。亚洲方面，日本东京都27日宣布，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48例，创下新高。东京奥组委当天公布，奥运相关人员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例。截至目前，奥运会相关人员确诊病例累计达155例。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府青瓦台27日说，韩朝双方决定自首尔时间27日上午10点起恢复此前被中断的南北通信联络线路。 美国总统拜登26日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卡迪米举行会晤，双方决定两国安全关系将完全过渡为训练、建议、协助和情报共享。到今年12月31日，伊拉克境内将不存在承担作战任务的美军。 加拿大首位有原住民血统的总督玛丽·西蒙26日宣誓就职，成为该国第30任总督。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县长卡瓦26日说，经过一个多月的搜寻，该县瑟夫塞德镇住宅楼部分坍塌事故确认发现98名遇难者。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吴京、张磊，主播子文、玉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7 p.m. Beijing time.